后认为，所有样本在一般食用情况之下，不会对健康造成不良影响。中心亦都就消委会转介的35款干意粉在市场上抽取相关样本作外来物及化学检测，结果全部合格。至于消委会报告所指的意粉霉菌毒素含量对儿童的风险，中心按照儿童正常食用分量，并且参考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或世卫组织食物添加剂联合专家委员会的健康参考值计算，研究指出的霉菌毒素摄入量不会对儿童健康构成不良影响。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稍后渐转多云，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朝早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三大致多云，星期四同五天气温暖，早晚有一两阵微雨同薄雾。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施主。咁又何必呢？ 山丘里为何越沉越深？比你什么吸引？我没法讲，请不要再问。天生理性未曾放金，却感性的走近。是谁如烈海掠吻？将感情活埋，越藏越深，直到画满伤痕。痛但觉得快乐才残忍。记忆彻底封印，再如何相爱未合衬。 知道爱上一个错的人，有人会选择尽早离场，有人呢就会好似上瘾咁不能自拔。越爱越痛，越痛越唔想抽离。作曲徐乐昌，填词张美妍，编曲 Johnny Yim， 监制魏景云、何哲图。 想抽离，为何越沉越深？比你什么吸引？我没法讲，请不要再问。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谷子乔》，不能放手。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音乐说，钟舒曼的音乐选择。 好好拥抱，第一首人哋识得钟舒曼嘅歌。 不担心点， 我记得咧，啱啱出道啦，一个 event 里面，一个电台 event 嚟嘅，咁我就一个人坐咗喺度，其他人全部都系车车咁转啊，呢度乜乜乜乜，我真系一个人就咁坐喺度咯，我唔系唔想同人讲嘢啊，我觉得好 odd 啊。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10至12点，彭晴、魔莉，敏感时刻。 今日去到11月16号嘅礼拜一晚上10:09，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 系啊 ，Hello， 莫莉， 你好啊，彭晴。 系啊，冇错，咁啊，距离即系啦，17号都仲有两个小时啊，咁过咗一整天好长嘅一个星期一啦，大家都吓。 系啊，咁啊，相信好多人礼拜一嘅时候都一定觉得好漫长啊，快啲到礼拜五啦。 系啊 ，Blue Monday 啊嘛，系。不过咁，我哋就好期待星期一嘅，因为星期一我哋嘅节目咧，好忙碌啊，好紧迫啊吓。 系。 当然啦，除咗我哋两个之外咧，咁其实一阵间10:30。我哋有多位朋友加入埋我哋嘅节目当中嘅， 系我每一次都好期待敏感人物呢个环节，因为每一次咧，好似认识一个新朋友之余，了解多咗对方嘅故仔，同埋一啲工作啊，又或者佢哋嘅唔同嘅一啲我好少会接触到嘅事，所以对我嚟讲系每一个人都好好奇， 所以我觉得就好幸福啊，做一个即系传媒人。接觸好多唔同嘅朋友，每一次都喺訪問當中咧，即係知道一啲我哋永遠都唔知道嘅故事。咁但係我覺得喺敏感人物當中，除咗發現呢樣嘢之外咧，今晚嘅嘉賓咧，仲可以知道好多秘密添啊！ 係，同埋會了解到一啲愛心嘅人士，佢哋可以為咗一個。生命去到几尽呢、可以唔瞓觉啦，可以出心出力啦，钱更加不在话下啦。 是啊，只要能够俾佢发挥到，同埋系大家都唔认识嘅，一呼百应咁，跟完之后，喂、我哋去啦，一齐去帮手，所以都几感动嘅，真系。 系今晚我哋嘅敏感人物啦，就会今晚同埋下个礼拜一晚咧，都会有一个经理人啦，但系之前就系唱片嘅宣传人员啦，甚至乎咧系一个茄哩啡添。 哦，真系佢嘅人生都好传奇。咁但系我谂咧，即系最深刻认识佢嘅古仔，我谂最近咧，或者好喺香港里边好多市民咧，就同喺呢个嘅重阳节嘅时候咧，发生一宗嘅火灾咧。是有关系的。 是啦，就是这个火灾就是因为关于一些狗狗一些狗场就说差点被波及的。 是。 那在里面呢中间发生一些经历他们怎样去救一些的小生命呢是的。那阵间可以听到的啦。 没错，不过讲起火灾我想即是最深刻的经历就是我想昨天都听到一个消息啦，油麻地那里发生了一次的这个一场的火灾啦。那现在都知道啦 7死11伤的这个惨剧。那因为这个生日会当中那就发生咗呢一，跟住然之后就发生呢场火灾，咁当然都继续都喺调查当中嘅，即系不过当然系非常伤感啦吓，所以咧就希望这个伤者都希望他们能够可以早日康复，咁死者都希望他们嘅家属可以慢慢平息他们嘅心情啦。系啊，冇错，即系喺死亡因子真系离得我哋好近嘅。但我哋都好好珍惜我哋嘅每一天，无论佢系星期一或者系星期日，每一日都一样要珍惜。 小学时，还是侥幸时，还是骄傲时，从未欣赏老师翻本事，弹劾者少不免亦已。成长方会在意，来过丧礼方了解到何谓生死，挨过杯葛方了解到需要知己，尝过勾结丑恶的世间了解到何谓卑鄙，很多人都知几多年方知这生存哲理，失败时还被出卖时，还被孤立时，才认真的三思，那样做人成熟时，这一套巨著。曾经听过例子，来过丧礼方了解到何谓生死，挨过杯葛方了解到需要知己，尝过勾结丑恶的世间了解 心死，尝试糟蹋恋爱的快餐，了解到何为一起一生人别离，青春是不羁，刻骨才铭记。 来过丧礼，来过呢个丧礼，先至了解到乜嘢叫做生死。有侧田嘅《不惊不觉》。 翻到嚟敏感时刻，咁啊，除咗要珍惜咧身边所有嘅朋友啊、屋企人之外咧，其实结识朋友咧都好重要嘅一环嚟噶，彭青 啊，梗系啦，不过要睇下你自己有冇胆去结识嘅，系咪啊？ 系啊，咁咧原来咧最近上个礼拜啦，网上面咧就有一啲嘅讨论区， 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啦，系啦，都算最近嘅。 阿婆你， 咁咧佢哋咧就有一个 post 就话，喂，脱毒嘅必备啊，咁有啲乜嘢说话咧，就系男仔搭讪嘅话咧，即系就会好正嘅，咁啊向呢个尴尬说 no， 即系说不咧咁样，咁结果咧有人咧就贴出咗一个七十年代啊撩妹，即系识女仔啦， 识女仔 嘅十大金句出嚟，叫大家即系 你有冇问过你阿妈阿爸点样追佢咧？ 我冇问， 你冇从来都冇问过， 从来都冇问过， 你唔知道佢爱情故事点样发生嘅？ 应该唔系好咯， 吓 系啊， 系呃佢翻嚟嘅， 系啊，我估系咯。 真 系啊，咁但系原来细个即系以前嗰个年代同而家好唔同噶，我觉得 有几耐啊？ 七十年代咯， 七十年代即系四十几年前。 系因为佢哋就话咧，搵咗好得意，有本书咧就叫做即系撩女仔秘笈咁样啦。 一向都有呢啲追女仔书噶啦。 以前系咪特别多嘅咧？ 其实不嬲都有，系我哋唔留意啫、 哦。即系而家我哋都有噶、嗯， 都有嘅、 啊。但系啲字可能靓咗， 嗰啲可能系摆上去好多唔同啲网站嗰度啦。嗱、嗯，把妹达人已经前咗几年，记得有一本咁嘅书嘛，系咪教追女仔嘅书啦？ 系系啦，所以改个名叫达人，即系潮啲咁样， 即系劲啲啊。 系啦，以前就话点样怎样交女朋友咁样，正经好多嘅个名。所以可能而家大家可能未必会遗意，但系就系头先所讲啦，彭晴把妹达人 系啦。 如何与异性更亲密咁嗰啲， 系啦 系啦，可能是 目的不同啊，系嘛， 系啦， 不如快啲嘅将佢带入房， 系啦。咁呢个其实唔需要读书学嘅，我谂佢哋用其他方法噶啦，嗰啲就 都可能要嘅。 咁佢就有讲咧，呢个咧七十年代嘅本书咧，佢又价值110元嘅台币。咁咧入面咧就有啲嘅文章啊，提到点样去教你去识男仔。咁网上面有啲网民就话：喂，呢本书咧入面嗰啲tips 啊，已经令到好多七十年代嗰个男士咧。都已经大大地成功追到个女朋友或者追到个老婆翻嚟喎。 佢当年系啲咩桥嚟噶？ 系啦，咁佢哋就搜罗咗十大嘅金句啦。有啲其实我唔明噶，睇下阿彭晴明唔明。其中一个佢就话：你有冇万金油啊？ 系 我点解会讲万金 油啊？系咪 可能系啊？系咪就系因为到嗰阵时个年代咧， 好多人都会带住啲药油，系咪啊？ 搭车嘅时候，哦，晕车浪啊！ 其实都系一啲搭讪嘅说话啫，系咪？即系诶，你跌咗锁匙啊？即系佢哋想打开话题啦，系嘛？ 即系呢一个系咪真系好多人用嘅咧？嗰个年代 真系要问一下你阿爸或者你阿妈，系啊，我都唔知道、 啊，去咯。但系我啊睇电视剧。咁佢都真係有嘢， 真係有啲咁嘅對白，係咪？ 但係我就喺度覺得啦，呢一句未必係識男女朋友用咯， 仲要加埋可能有啲粵語長片式嘅一啲腔口先講。你有冇萬金油呢？ 因為我覺得咧，用呢一個字就好似好孱弱咁咯。 哦，你觉得好似好孱样？ 系，你谂下，你第一次认识一个朋友嘅时候，你就已经问佢有冇药油，咁啊孱嘅表姐嚟。 我只脚流血咧，或者蚊咬咧， 咁应该攞胶布，唔系攞万金油。 点啊？七十年代我唔兴啊， 乸都 靓妹 啊，可能系嘅。好啦，之后啦，你几耐食一次荷包蛋？点解关荷包蛋事咧？ 哦，以前可能真系食蛋啊，冇乜，唔系成日都有，好似我哋咁样，成日都经常有得食嘅，系啊，即系基层一啲，即系大家都系一啲好贫困嘅年代嘅时候，啲六七十年代嘅时候啦，系啦，更早嘅更加系添啦。咁即系食鸡髀啊，即系可能即系一年一次啊，食鸡蛋都可能系一个月，甚至都系大时大节先有机会啊。 系， 所以我谂食个荷包蛋味会唔会都系一啲系啦，有啲開場白，睇下你係咪誒，即係屋企可能有啲條件，經濟條件嘅咧嚇。 可能呢個係其中一個，但係咧，我細細個嘅時候反而荷包蛋，唔好荷包蛋啦，雞蛋呢樣嘢咧，我細細個就從我媽裏面學識一啲嘢嘅，因為我聽佢哋講咧，原來咧一啲唔係富貴嘅人咧，咁因為嗰時冇乜錢啊嘛，佢話點樣可以令到啲小朋友或者令到自己可以吸收多啲營養咧，攞隻生嘅雞蛋。打落去碗白饭度，再点少少豉油， 系啊，豉油熟油捞饭啊， 系啊系啊系啊，但系我细细个到而家 咧，你冇食过咧？ 我梗系有啦，就系因为我头先就系话令我妈令到我学识呢样嘢，就系我由细到大食到大嘅，我唔知道原来呢一个就系话哇最平民嘅有营养嘅食法。 呢个真系好好味，人间嘅美食啊，简直系、 哎，我都觉得系啊。好啦，跟住之后另一个说法啦。你有冇散纸啊？ 呢啲咪又系即系揾嘢嚟讲嘅啫嘛，大佬啊！ 但反而我觉得呢一个咧会令到我 make sense， 同埋我觉得会系一个非常之 即系比好过你有冇食荷包蛋好啲啊？ 系或者你有冇呢个药油啊？呢个会好啲咯，因为以前嗰个年代真系你搭车嘅时候用散纸噶嘛，即系你而家都可能有阵时会出街嘅时候突然间你可能将。白窿冇钱、你突然间要用散纸嘅时候，你都可能真的会问人借啦。 而家问人借可能难啲啦，即系带散纸嘅机会可能真系少啊。 系，但系你都可以，我觉得而家都仲系有呢个机会嘅。咁所以咧，仲要系点咧？我系听过以前我嗰个年代啊，我听过有朋友系因为咁样真系识到朋友噶。佢真系会话你不如俾翻个联络电话号码我啊。之后我再俾翻廿蚊你啊，十蚊你啊， 咁咪达到你目的咯。 系啊， 抄咗你牌啦，已经。 系啊，好啦，咁我哋再拣选嚟讲啦，一个。就哇，天气真系好啦！呢、个我都觉得系真系好多人攞嚟搭伞。 系啊，呢、這个咁啊，即系中外都好容易吓、都会用到呢一句说话吓、打开话题 ，break the ice 啊，正所谓啊 但系我觉得好奇怪的一样嘢就系咧，佢会令到人哋好 dead air。 系啊，天气真系好，系啊，太阳都好晒啊，讲完啦，拜拜。 或者系咯，完啦。 唔系，咁睇下你个对象边个？我谂你如果望一望隔篱嗰个系靓仔，我谂你有机会系啦。都会继续同佢讲嘢嘅，系嘛？ 但系你用呢句说话吓、 啊， 我觉得你要有个大前提就系你要谂埋下一句要讲乜嘢。 咁梗系，其实你冇讲每一句，当你开展嘅时候，你都要谂埋下一句，将佢点样能够先至可以变成一个对话，而唔系审犯咁样啊？系嘛？跟住然之后就完，拜拜，有缘再见啦。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任何嘅搭讪嘅开场白都好啦，最紧要嗰样嘢就系你要谂埋下一步嘅部署。第一句系啲乜嘢？我觉得未必咁重要。 系 咁，可能好多人都会觉得喂，而家好少人开头呢个搭讪噶啦，而家咩年代啊？个用电话，咁可能大家就会转咗，就系用一啲网上面嘅。方法或者技术， 所以咧其实就好可能调翻转头，可能好方便啦，但系失却咗一啲咧好基本同人哋沟通嘅方法，你觉得系咪啊？ 我觉得啊，同埋啲说话好似好冷冰冰啊，同埋我就会觉得好唔实在，即系譬如佢就话喂，第一句开场白好多陌生人都话靓女。系啊， 系人都叫靓女啊，嗬？ 系啊，即系你会令到人哋第一句就会觉得，喂，你第一句就叫我靓女，你都未见我真人，哇！即系你同埋加上第二样嘢，人哋觉得你咁口花花嘅，即系呢个人都唔识得过啦，或者都唔应该做真正嘅交心朋友啦。 即系唔使加 emoji， 都已经知道佢嗰个语气系点噶啦。 系啊，你听得出添啊，成个画面好生动。咁但系原来咧，即系网上面咧，除咗一啲嘅说话，反而你要有技巧啲之外咧，原来好得意嘅，佢哋都有少少嘅调查嘅。佢话有一个嘅调查，又话如果你个 profile pic 咧，咁而家有啲系可以摆好多唔同嘅相噶嘛。原来佢话你摆五张或以上嘅个人相咧，成功配对。 率咧係比只係擺一張相多40%。 嗯， 哇！ 即係有得可以睇到你 唔同嘅角度。 係啦，咩七三面啦、六四面啊等等。 係坐低個樣啊， 係 正面背面。 不過我記得我都聽過一個節目啦，即係個 podcast 啦，咁訪問咗一個攝影師啦，咁佢都專門咧就係教下啲人點樣令 selfie 點樣自拍影得靚啲嘅嚇，即係。变成一个 profile picture 啦，如果你中意咁样用嘅话，咁佢就话咧时段拣时段去影都好紧要嘅。咁佢俾咗啲咩建议咧？佢咧就话拣黄昏或者咧系拣日出嘅时候，嗰啲自然嘅光嗱，佢、自己讲啦， 系咪浪漫啲咧？因为 唔系佢话呢个光系影到嘅人最靓咯。 哦，系啊，会加分喎、 啊。咁可能大家试下啦吓，我谂黄昏比较容易啲啊，系咪？ 系嗱，咁啊，除咗呢个网上面嘅加分位之外啦。我想问一下彭晴啦，有人如果在网上聊你倾偈、你会唔会都容易同佢做朋友？定系你都觉得喂唔好、啊，即系好多呃人噶、啊？ 我试过有一次参，我就系想知道呢啲交友嘅网站到底发生啲咩事啦，望呢咁，所以我就登记咗啦。咁跟住然之后咧，我试过两个情况，一个情况咧就系我冇摆一张相落去，咁其实就冇乜人睬我嘅去倾偈。咁但系咧第二次嘅时候咧，我就用咗系啦一张相啦，摆张相上去啦，咁其实就真係有好多唔同类型嘅人就係啦，不断咁样去即係搭讪囉。咁冇我傾咗几句跟住收线，因为我其实都唔想同佢哋傾，因为係啦我只係想测试下呢一个目的囉。咁但係我就係啦小心一啲咯，去到呢啲位置就，你都有试过啦，系咪啊？ 我都有试过，但系反而我会觉得一样嘢嘅就系咧，头先所讲喂靓女嗰啲唔得之外咧、有一样嘢我会感觉上面会加分嘅，你要俾人哋感觉到你嘅诚意。但系其实我觉得呢样嘢，无论你系真心真正见面啦、网上啦，所有嘅嘢都系，你如果真系有诚意识嗰个女仔嘅话咧，唔该你即系唔好介意，一次就两次，你要用多啲心思，你用多啲诚意，重要你要俾个女仔知道。 系啊，唔系，佢哋知噶，佢哋喺嗰个交友嘅 app 嗰度咧，不断咁同你讲，哇，你真系好靓，哇，我咧见到你个样咧，我真系晕咗啦。嗱，其实咧我背景咧就啱啱啦，死咗个老婆啦，跟住而家好寂寞啦。哇，我见到你之后咧，哇，我就好想咧下半生同你一齐。咁你觉得呢啲说话值唔值得你感动？你觉得有冇诚意啊？佢不断喺同你沟通嘅日子当中，佢都咁同你讲， 好明显呢个唔系诚意啦。好明呢个叫做擦鞋同埋吹水啦， 呢个就系骗局啦， 骗局啦，即系我讲嘅诚意就系咧，唔该你真系用多啲心思去了解对方究竟系个咩人，了唔了解佢适唔适合自己，而同一时间你要俾佢知道你系一个咩人，而唔系头先所讲嘅就系话，哇，我真系要同你一世啊！喂，先生，人哋都未见过你，你点同人一世啊？ 咁但系如果你喺网上面交友嘅话，其实即系头先你讲嘅嘢都。比较难做得到，同埋呢个都唔系目的咯。如果你真系要有诚意咁样去认识一个朋友，可能你真系要亲身咁样去见面、去遇见、去认识、去了解，咁嗰个形式就可能完全唔同啦。 若不跟风的这副细小身躯，才近无视风浪，纵身轻巧跨过去。或你从未自信发表励志话，拿着吉他弹唱，声音安抚壮吧。 Ruby Bing 嘅新歌，歌曲名字叫做《每道微笑》，每一个嘅结识朋友嘅每一个细节都系好微小，但系都好紧要噶噃。 系啊，记一世噶，分分钟。 系啊，先听一节十点半新闻，十点半新闻翻嚟就会有敏感人物。今日我哋嘅敏感人物嘉宾系 JoJo 经理人，再加一个九场义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油麻地广东道发生的火警造成七人死亡，七名伤者危殆。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朝早到场视察，要求消防处和屋宇署因应今次火灾揭示的风险，进一步加强巡查，消除严重威胁消防安全的情况。消防处成立专案小组调查起火和引致多人伤亡的原因，屋宇署会配合专案小组的工作，经视察之后确定大厦整体结构安全。消防处和屋宇署将会展开特别巡查行动，目标在年底之前巡查大约2500栋60年或以上楼龄的楼宇有没有消防隐患。当局亦都会主动联络地区少数族裔人士和有关团体，巡查他们聚会场所的消防安全情况，并且教授正确的消防安全知识。香港快运表示将会调整机师和机舱服务员的薪酬待遇，机师在完全停飞期间减薪幅度大约是两成半至到四成，当每月飞行时数恢复至70小时或以上水平，减薪幅度大约是 8% 至到 14%， 而机舱服务员亦都会减薪大约一成。另外，会向地勤员工推出第三轮自愿参与的特别无薪假计划，在明年上半年放20日特别无薪假。公司行政总裁出年继续减薪 15%， 总监职级的管理层就在出年上半年度减薪 15%。香港快运表示将会举行讨论会，向员工讲解详情，并且为有需要的员工提供协助。若果机组人员最终决定不接受新服务条件，现行雇佣合约将会终止。食环署表示，因应近日在内地和其他地方的冷链食物包装上验出新型冠状病毒，食环署将会检测服务擴展至到洞房的從業員，有關人士無需登記，檢測承辦商會盡快聯絡所有持牌洞房負責人，並在後日開始為員工安排檢測服務。食環署又說，現時每個星期為所有上水逃房從業員進行重複檢測，並且為高接觸群組提供自願免費病毒檢測服務，包括餐飲處所員工、街市攤檔從業員、小販持牌人和登記助手。檢測承辦商會派員到有關處所派發樣本樽，並且會在隨後一至兩日收回樣本進行檢測。檢測結果初步呈陽性的個案會即時轉交衛生防護中心跟進。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9,754点，升27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609点，升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4，日元104.75，瑞士法郎0.914，加元1.309，人民币6.585。英镑兑美元1.319，欧元兑美元1.183，澳元兑美元0.73，新西兰元兑美元0.6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8美元，卖出1889.11美元。 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稍后渐转多云，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朝早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三大致多云，星期四同五天气温暖，早晚有一两阵微雨同薄雾。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教育局联同国家教育部合办2021-22 学年内地高等教育展网上博览，俾学生同家长多啲了解内地高校招收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学生计划嘅详情，同香港学生喺内地升学概况。教育展喺网上举行，想知多啲，可以喺12月5日到11日上 www.studymainland.hk 睇下啦。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回忆流连旺角街头的青春岁月，音乐说。 人渐黄金无力，看尽世间事。 原来平淡日子就是最真实的幸福。音乐说。 想抱紧你，任由时间过，轻轻的唱情歌。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每个上来的嘉宾都和我们无所不谈。敏感时刻，敏感人物。 人有好多唔同嘅身份啦，但系无论你做咩角色咧，吓莫莉咁，其实有好多特质都系好相似嘅。 嗯， 即系好似我哋今晚系啦，喺啊敏感人物里边出现嘅呢位嘉宾咁啦，嗱，佢系要识得分身有术啦，分配时间啦，守得秘密啦，因为佢知道好多敏感资料啦。 嗯， 仲要有三头六臂， 仲有义气啦， 系啦， 捱得啦， 识照顾人啦， 细心啦， 系啊，冇错，我就系今日嘅嘉宾啊，由啊。即系应该系由唱片宣传做到经理人，再兼埋呢个大树下系啦，帮助啲流浪猫狗做慈善嘅工作嘅资深义工系啦，因为我哋认识咗好多年嘅 JoJo，Hello，Hello，Hello，JoJo，Hello，系啊， 因为咧我记得咧早排成日都见到佢啊，因为呢个重阳节嘅时候就好不幸啦，因为大家都可能拜山嘅关系就有山火，咁原来咧波及嘅其中一个狗场咧就系咧做咧有份負責幫手做義工嘅大樹下喎，可唔可以講下嗰陣時究竟發生咩事咧？ 嗰晚就係、是、其實嗰個山火咧，其實燒咗兩日噶。 嗯， 咁我就一直都諗住啊，都應該唔會喺上水會燒到過嚟大江埗啦，條路其實都幾遠。點知原來真係會燒到咁遠嘅。咁、其實嗰晚咧，我就有個義工咧，原來嗰晚黑佢喺度，好多好夜，佢見到個山火燒得好犀利，佢即時報咗警。其實報完警之後咧，咁我就。突然之間收到個電話，我呢啲第二住喺錦田嗰啲朋友喎，打電話嚟俾我，喂，做做，你知唔知你哋個狗場火燭？我話，阿燕姐係我哋一個資深義工嚟，我話燕姐都冇講，唔係，佢喺 Facebook 嗰度登咗出嚟，跟住我就打俾燕姐，我就打唔到佢電話啦。咁我就擔心啊，死啦，咁點算？咁我就叫我朋友，我話你介唔介意揸車上去睇咗個情形先？點知佢一去到個見到啲火原來係好近嘅，咁、我話你唔使驚，我而家 on the way 咧，你嚟緊喺 on the way 期間咧，我就即刻喺個飛，即係其實我咪出咗個 post 嘅，其實我一路揸緊車，單手喺度一路出 post 嘅，咁點知去到咧，其實咧得我哋四個義工嘅啫，咁、我就令即係我哋都理唔到咁多，我就衝咗入去嗰、那個。狗場先，咁我就當然唔會去個火場先啦。咁、我就見到消防員已經喺個場咧嘅左手邊啡緊水。咁我因為我覺得 太夜咧，消防員唔知道我哋個地勢，咁反而我自己咧就唔知點解個心咧就即刻去咗第二邊，即係你當係消防員喺東邊救緊火，我就去西邊就睇嗰啲樹會唔會燒過嚟，點知一睇咧啲火開始燒埋 聲啦， 跟住我就衝落去就揾阿 Sir， 阿 Sir 你跟我嚟啦，咁阿 Sir 就跟咗我去咧，之後就大嗌開多條後過嚟。 嗰陣時個距離大概即係個火到九場嗰個距離係幾遠到啊？ 佢哋話咧最近係十米啫。 哇！ 最近嗰下，因為嗰下咧我仲未到嘅，因為所以我個朋友即刻就叫消防快啲射，快啲射。佢話係好近，因為我去到嗰陣時咧，你會感覺到嗰啲煙咧。其實之後我翻屋企，我塊面咧都已經係有灰嘅，原來係黑曬。 係啊，即係其實唔係淨係個火啊，可唔可？你係嗰啲煙咧，人都咁辛苦，何況一啲動物？係 啊。同埋嗰晚黑咧，其實咧，逢係每一年咧大樹下咧都會有呢啲事情發生嘅。咁我哋已經好醒。一早已經射定水了、但是呢今次真的不行，因為太大風、我就一路不停就跟消防員在研究、究竟走定不走，走定不走、初初就說、你們可以呢 hold 住先 hold 住先，突然之間就說喂你們好像執定東西了，再一陣間就話你哋十五分鐘可唔可以撤退？ 哇！ 跟住我話點撤退啊，大佬你咁多隻貓狗，加上嗰陣時咧突然之間咧，咁我就喺個狗場嗰度咧就行翻出嚟門口啦。是有百幾人企咗喺度，跟住我話：點解咁多人嚟幫手？ 即係你哋冇 call 到義工幫手嘅。 我只係喺個網度話俾人聽，即係而家狗場係咁，我而家入緊去睇下，到時睇下需唔需要大家幫手。嗰、個問題就係咁，但係啲人都唔理啦，三七日就衝咗入嚟先。佢哋好醒啊，每人自己帶曬啲狗鏈啊、狗籠啊，乜嘢都帶曬啲嘢。 係，即係經過你嘅 post， 我有睇呢段嘅新聞啊，係經過你呢個 post， 即係一呼百應嘅個個嚟幫手。 我真係估唔到， 我聽你。講過咧，但係大家好似咧一路運住，即係好有系統咁啊，運啲貓狗入籠啊，咁樣，所以一條產業鏈咁樣， 好得意！真係香港人，你好正嗰下咧，一嚟到咧，好似大家有默契，咁大家即係首先會知道發生咩事先，咁究竟撤唔撤退嘅時候咧，因為一路都喺度 掙扎緊啦， 究竟走唔走咧？因為你知一走其實真係好麻煩。第二個問題係去邊咧？即係我要諗埋去邊，同埋我你搬嗰啲人我又唔識嘅。咁突然之間咧，消防都話要搬嘅時候咧，冇辦法啦。我話首先揾啲籠入咗啲貓先。 咁邊度揾到咁多籠咧？ 係咧， 係咯， 真係咧，好似咧你上天求救咧。首先係每個人咧，有啲人咧真係 帶嚟， 自己帶嚟，有啲帶到啲四尺籠嚟嘅，有啲一定咁樣幾尺 籠嚟。 咁好啦，咁我就話，因為咧啲貓咧就好驚外人嘅，咁就只可以係燕姐加一個義工，慢慢上去捉貓。一個籠可能擺到兩三隻貓。咁喺月搬落嚟個期間，咁我心諗死啦，點搬呢啲車？突然之間就有人話。喂，有義工揸咗架5.5嚟， 哇 醒到不得了，一架大貨車咧就可以將我哋所有啲貓咧就 KO 咗上去先，同埋有幾隻狗都跟咗架車。咁好啦，我哋本身咧就問咗一個義工喺元朗大堂借咗間屋俾我哋，咁突然之間有個男仔咧就叫阿D啦佢，咁佢就同我究竟我要點啊？咁我就捉住阿D嗱呢個 project 我就交俾你，而家咧我咧嗱呢個私家車咧就係、會識去嗰笪路嘅，你就同佢抄低電話，咁我話嗱你哋開始咧，你哋就相應就負責揾啲貓走，咁跟住佢哋話翻俾我聽咧，個大貨車一去到嘅時候咧，原來個個揸住個電話。到啦，架車到啦，咁有廿幾人企喺個垃圾度 迎接佢， 就迎接啲貓狗啊！佢哋話好好勁啊！ 散綠散發，看着你的眼睛，散綠散發，你的眼睛好像在說話，雖然我聽不懂你說的話。散綠散發。看着我的眼睛 salut, ça va, 眨一下就是我很高兴，眨两下就是带我去逛逛。 散步吧 ，Salut， ça va？ 你永远准备好要出发，为什么你都不怕下雨啊 ？Salut， ça va？ 淋湿了再回家 ，Salut， ça va？在一起看看电视，最后打个哈欠，眼睛就闭上啦。Oh, I love you, you love me. I love you and you love me. I love you, you love me. 開始就撤離狗啦，咁我亦都諗死啦，啲狗去邊？唔好理啦，入咗箱先啦。咁跟住咧就喺度入下個過程咧，突然之間咧你知原來不停有人喺度 live 緊嘅。我咧你都知我做呢行對記者呢啲好敏感嘅啦。我但係我嗰日完全係唔記得曬，我話你哋自己自便啦，我就冇理過佢哋啦。咁我就一路開始撤退嗰個啲狗啦。咁首先入咗籠先啦。咁好啦，其實入咗籠你都要諗去邊咧，係咪先？最多一係就搬落少少啫。咁突然之間咧喺好混亂期間，因為當其時咧有成好多人走嚟問我問問題，咁我就要每個解答啦。 幾百人， 即係你又要點？你要點？我要做啲咩？而家啲火又緊嚟啊！而家抽唔抽？即係好多呢啲咁嘅問題。咁好啦，突然之間有個女仔就比較酷酷地埋嚟，就其實你諗住啲狗去邊啊？哇！其實我都未諗到。我咧就係你下面嗰個牆個倉噶，我哋喺下面做嘢嘅。呢啲狗可以咧落嚟我哋嗰度先。哇！我即刻 愛啊，真係。 你知唔知我即刻咧就捉住佢隻手咧？咁 佢突然間真係做咗你嘅指路明燈嘅，真係突然之間有救啊！好彩佢突然間出現啊！ 咁佢突然之間出現咗啦。咁我就捉住咗佢，咁我就好似當佢反咁樣啦，捉住佢先。咁我就揾個資深義工咧，你幫我捉住呢個女仔。咁我之後咧就即刻就再叫其他義工咧，就跟佢落去個牆。 哇！真係千軍一發，我講俾你聽呢啲嘢，分秒必爭。 其實 係 好緊張， 真係緊張。你可以頭先一路聽阿 JoJo 咧，莫莉，你可以想像得到貓完之後就狗JoJo 已經好氣定神壇、臨危不亂咁樣，你諗下咁多人嚟問佢，做呢樣做嗰樣，去邊度去教？ 其實係嘅，嗰下好似咧，唔知點解你會識做呢啲嘢嘅。去到嗰時候，哇！之後你個人咧就識得，哇！釋放噶啦咁。 同埋記住嗰陣時半夜三更嚟嘅。 知啊， 所以即係每一個人都好，佢嗰種互動同埋互助精神咧， 係啊， 即係你覺得哇！真係好感動， 我最記得 嘅時候我都覺得好感動。 我最記得你講，我終於搞掂可以瞓覺啦。 啊，你有睇我 post？ 我有睇你 個，但係嗰個 post 係已經係好夜㗎啦。 我知道，我記得㗎，係啊。 因為你搞掂完啲狗啦，咁因為咧最慘係咩咧？我哋有啲咧四大癲王啊。 四大癲王即係 即係咩啊？ 嗰啲狗係好癲嘅，佢、有精神病，我哋都掂佢唔到，佢只有喺個籠度，喺個籠度。咁點咧？啲人即係我覺得我自己個心諗咧，最 worst 咧。首先我會攞水啡啦，同埋我其實嗰一刻咧，我係好信任嗰啲消防嘅、我覺得一定冇事、不過我哋要撤退，咁我都同啲狗講，你唔使驚，姐姐喺度，我哋有隻阿拉斯加咧，我唔知道你有冇知，嗰只阿拉斯加成日見到我咧就會叫 狗咁樣， 佢會叫我嘅、我嗰日一走火警，你唔使驚，姐姐喺度，有咩事我會救你，有咩事你上我車。佢全晚坐喺度瞓覺，睇睇住你班人咧行嚟行去，都唔知道你班人喺度做緊啲乜嘢咁樣咯。即係所以啲狗係好有性，好有性，好有性。 而家點樣啊？其實即係而家 其實嗰日咧燒到第二朝，燒到第二朝六點幾啦。咁我都同消防講：阿 Sir 點啊？個火係咪燒曬？個火 OK 㗎啦，因為我哋大家一齊到話喺度等天光、到真係六點零鐘啦。我見阿 Sir 收水喉，佢話 OK 㗎啦，個火唔會再。再燒噶啦，咁跟住我見住大家仲有少少餘力咧，不如而家搬翻曬啲狗上嚟，因為個個 慣咗個地方， 個個話諗住下晝先搬，即係等啲人唞下。我話啲人唞下，啲狗唔唞得噶，即係盡快翻嚟係最好嘅。咁我就話嗰陣時都仲有幾十人喺度，我話你介唔介意你做少少力，不如幫我落去搬翻啲狗。咁啊，乒乒乓乓啲人咧就落去搬狗，一隻狗要四個人搬，因為佢哋都好重嘅只都。咁所以就有啲人好醒，就揸個農夫車就一上一落一上一落。所以我哋已經咧六點零鐘阿 Sir 收喉，我哋九點零鐘已經翻曬嚟啦。所以就係做呢啲嘢，我唔知點解好似咧上身咁樣咧，做咩做乜做乜？ 我諗呢啲同你日常生活 係啦，即係呢個有關，我覺得係嘅， 有大嘅關係嘅。 嗰啲籠一用完咧，咪我哋有個少少嘅嘢就係當其時我哋冇籠噶嘛。咁點啦？咁啲人咧嗌出去，有冇籠？有冇籠？呢度要三十個，真係有人拎啲新籠嚟。我心諗點解拆完一個又一個又一個，拆咗三十個新籠喎？原來就係嗰間公司拎上嚟。 我因為佢個寵物嘅店啊， 因為有間寵物批發，佢就借個倉俾我哋咯。咁就原來佢就係搬啲狗唔上嚟。咁嗰下你諗下，嗰度係一個山邊，居然有龍，即係好得意。你叫乜就有乜。 但點樣同呢個狗場或者結下不解之緣個理由？ 係咯，係啲咩咧？ 咧個古仔係 即係我同佢 係啊，因為你諗下香港其實都好多有狗場啊。咁點解你會同大樹下會有一個咁深嘅緣分？ 應該咁樣講。我其實咧我其實由細到大都好中意狗嘅。咁我一路都唔敢去啲狗場做義工嘅，因為我成日會好驚見到啲，因為我本身有養狗，我好驚見到啲狗喺個籠度好慘，我一直都冇做呢個狗義工，反而我第一個義工係做咩？做牛義工。喺牛場做義工， 係咪幫啲流浪牛啊？ 係啦，嗰陣時咪有一個羊 流浪牛協會嘛， 係啦，我就喺嗰度做義工嘅，咁咧。都做咗一兩年，因為之後冇做係因為所有嘢都要用好多力啊！我成做到肩周炎啊，隻手成 咩要抬只牛啊，睇同佢 做啲咩噶？ 牛場哇， 執屎一定要啦， 屎就一定要，同埋好重啦啲事，同埋咧，因為嗰個發生咗一啲事，原本佢哋喺元朗大堂嘅，最後俾人哋遷移咗去上水一笪地方，而嗰笪地方咧就俾人圈養住呢班牛，咁啲牛係食咩噶？食草噶嘛，咁你圈養嗰班地方。 边有草食？冇 草，去咗两日已经食晒地下嘅草啦。咁冇草食系点咧？咁原本咧，佢就话租嗰笪地方咧，嗰个人俾佢听呢个山头，你啲牛可以走嘅。点知搬到去，原来佢俾人呃咗。啲牛系唔可以去上山嘅。咁到最后，咪唯有要喺大陆订一啲叫禾秆草。因为我都唔识，我第一次吓，佢哋食禾秆草，一大砖禾秆草，好重嘅。 佢哋中意食嘅真系。 冇 得揀， 冇得揀，除非一係食馬草嗰馬會嗰啲馬草，但係冇可能啊，太貴啦。我係會攞嗰啲咧，人哋嗰啲咧歐米嗰啲鐵咧，一手都去拉落嚟。你知唔知一餐 好重？ 一餐係要喂九嚿啊！ 哇！ 好啦， 咁幾多隻牛啊？嗰度 百幾隻。 哦， 百幾隻牛， 哇！都嚇死我，一隻食咁 多，百幾隻牛，因為除咗 喂呢啲草之外咧，嗰陣時嗰個場主好好嘅，佢會喂一啲好似粟米粉定好似麥皮嘅嘢咁樣嘅、幾樣粉嘅。咁每次我哋去到咧，就要排30個盤喺度，好似 B B 沖涼啲大盤喎，跟住就不停攞個車仔就要擺嗰啲粉去，總之撈俾啲牛食啦。咁於是啫咁。咁我做呢樣嘢咧，喺我哋娛樂圈呢界咧，個個都知道我係幫牛嘅。咁有一次有一個記者朋友就打俾我，曹操啊，我有個朋友住酒店嘅，唔係做酒店嘅，佢有啲毛巾，我不如送俾你啲牛啦咁。 哦， 跟住我就話 點解啲牛要毛巾啊？ 佢諗住俾佢哋冚被，跟住我就話實不相瞞，牛咧係唔需要毛巾嘅。係，咁我都 攞嚟沖涼 嘅。係啦，咁我都即係。佢諗住有啲毛巾唔好嘥，就諗住送俾我。我話你介唔介意？不如我咧就俾狗場，狗場係好有用。咁自此嗰次開始咧，我就自己上網啦。嗰陣時有 Facebook，我就逐個都 search 啦。search 完之後咧，咁就 list 咗十幾個狗場出嚟。咁開始咧，我就去收毛巾。咁第一次見到大樹下嗰個曾生咧。是一个老人家揸住架农夫车，我好有印象。哇、这个叔叔咁有型嘅，即系佢揸住个农夫车就嚟收毛巾。咁我第一次哦，大树下有一个叔叔喺度，我又有呢个感觉啦。因为即系一个老人家，我又觉得吓佢、又几有型咁样，即系个个都系嗰啲女人仔咁样，唯独是佢系一个好潇洒嘅人咁样。咁跟住后屘咧，原来咧我有个街坊咧，原来佢帮我大树下十几廿年嘅、其实佢一直咧喺我身边系有讲大树下呢三个字、我一直都入唔到路，我唔知道你讲乜。直至到嗰次开始，我就咦，我今日俾咗毛巾俾嗰个大树下，嗰、那个大树下咪我以前成日提嗰个咯，就系、是、咁样嘅。咁、我就开始慢慢啊，咁不如就帮下大树下啦，咁就一直就帮到而家咁样咯。 系，不过你即系自己本身又做呢个经理人，你又识咁多名人啊、明星嘅咁样，其实你一叫佢帮手，个个明星都走去帮手噶啦。 因为其实艺人系好得意嘅，因为点解成日啲人话大树下变咗好似明星狗场，系因为我喺呢行做嘢嘅关系，咁好多人都唔识嗰啲狗场，就觉得佢系呃人啊，唔正经啊，咁因为我喺呢行都做咗咁多年咧，咁都信誉颇好，咁所以咧啲人都信我，同埋我好 welcome 欢迎带佢哋入嚟，等佢哋睇下入面狗场系点样啊，点解会有狗场呢样嘢啊，咁样咯。 都带咗好多明星喎，吓，一阵间翻嚟再讲下。 闪烁，遥控我感受。眼前女人抱在侧脸，转角咖啡店，戴耳机隔绝了世界。我点上一杯咖啡，笑着说谢谢。我知道是你温暖了空气，我又遇见你这嘴角。的真心，别再害怕天塌了我会刻下最真实的童话，就像你给我抱一下。你有一种孤单的美，伤口玻璃封住了从前，过去我爱的纯粹，如今爱的纯粹。我知道是你折射了美丽，让我遇见你这次要。 的真心，别再害怕天塌了我会扛下，最真实的童话就唱你给我抱一下。 好了，考下彭晴了，知不知道这首歌是不是一首情歌呢？ 我等你介紹俾我聽啊！ 呢首歌表面好似情歌咁，但其實呢首歌如果你睇去 MV 嘅話，最後原來佢攬住只狗仔，佢首情歌係唱俾狗仔聽嘅。 係咪光良啊？ 佢係蕭敬騰 啊！蕭敬騰 啱啱聽過嘅咧，就係佢嘅歌曲《讓我為你唱情歌》，但佢唱嘅情歌唔係唱俾女仔，唱俾狗仔聽嘅。 一樣咁諗 啦。係啊，私底下嘅佢亦都非常之愛狗，所以先唱出呢一種嘅感覺。先聽一節11:00新聞啦。 切性对话遏止不断升级的贸易冲突。有滕华又提到，香港和新加坡建立航空旅游气泡，有助安全有序恢复两地人民往来。香港会继续和其他经济体讨论，期望在采取全面卫生保障措施之下，扩大区内的航空旅游气泡网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9,782点，升30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609点，升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4，日元104.57，瑞士法郎0.913，加元1.309，人民币6.585。英镑兑美元1.319，欧元兑美元1.183，澳元兑美元0.73，新西兰元兑美元0.6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7.81美元，卖出1,888.75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稍后渐转多云，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朝早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三大致多云，星期四同五天气温暖，早晚有一两阵微雨同薄雾。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欧阳振华提提大家，数码电视广播就快全面实施。快啲去通知亲朋戚友，由12月1日开始，所有模拟电视机就收唔到免费电视频道啦。快啲加装机顶盒或者转用数码电视机啦。有需要有合资格嘅住户可以申请关爱基金数码电视援助计划。请打2922-9230了解多啲啦。 每个上嚟嘅嘉宾都同我哋无所不谈。敏感时刻，敏感人物。 繼續回來在敏感時刻，又跟有愛心，應該因為做了經理人都這麼多年， 又臨危不亂， 臨危不亂，自發約定的做做，是的，繼續都談一下， 是 因為只是說你做義工，其實即在大樹下裡面，即你很喜歡狗，我都但莫莉都是，很多藝人都很喜歡動物， 很多人都喜歡 借住你，因為做義工其實都帶他們，是不是入到去都看了很多東西，幫了很多狗， 是的，其實都系咯，因为其实原来我哋都好多艺人都好中意小动物嘅，咁所以带佢哋入去咧，其实佢哋个个咧系好 surprise， 点解香港会有狗场？个个都唔知道原来系咁嘅。咁因为我哋狗场 其中有個宗旨，除咗話要收留啲流浪動物啦、贈醫先我之外咧，其實仲有個生命教育嘅。咁、我覺得我喺呢一刻我就生命教育啲藝人咯，話俾佢聽，原來啲有狗場咯，即係點解會有呢啲狗咧？點解會有我哋點解會成立咧？係、因為一啲人係遺棄咗一啲動物、而我哋其實就係幫你哋喺度執手尾 嘅 啫。 我想問你哋點樣去接收呢一啲嘅遺棄咗嘅動物咧？ 其實咧我哋個組織咧其實就好少得幾個女人仔啊，同阿曾生嘅啫。咁阿 曾 生， 曾哥 係啦，阿瀟灑曾生啦。阿曾生咧，佢咧就好好心嘅，佢成日每晚咧就會周圍去喂啲流浪貓狗嘅，到而家都風雨不改，喂到兩三點嘅。咁喺喂下期間咧，我覺得啲人好似咧知道佢 schedule 咁啊，就專係擺啲嘢喺度俾佢執嘅。咁連我屋企嗰只大熊咧，其實都係曾生喺大帽山一個垃圾站。成竇執翻嚟，擺喺個籠度，六隻 B B， 執佢翻嚟嗰陣時，過幾月咯，過幾月 BB。 我打個岔，彭全我都覺得好好奇，點解佢要放遺棄嘅狗仔，要擺大帽山山長？ 佢真係唔想要，佢嗰明唔想要咯。同埋有樣嘢， 佢真係唔想。 佢可能知道咧，呢度附近有人喂動物，所以擺喺度咧。搏佢有人捉，搏你有人救。 我好好奇一樣嘢啊，彭晴，即係頭先都聽到阿做做咁講啦。啲小動物啊，啲有蝨啊嗰啲噶嘛，其實可能都要好細心去呵護佢啦。嗱，作為義工 artist， 通常俾人照顧慣嘅，佢哋點樣去照顧啲小動物咧？ 係啊，定係去影張相就算噶啦。 係咯，係喎，個個真係咧，你真係估唔到啊！佢哋唔係嚟做 show 喎，真係落手落腳去做噶喎，即係有板有眼噶喎，就算唔識。咧佢哋都喺度梳毛，好似有阿 Ben 王志贤啦，佢嗰次特登真系入嚟冲凉，佢直情嚟嗰阵时一落车咧，佢系着住条短裤同拖鞋，跟住我话你真系咁样嚟嘅， 佢预咗帮佢冲凉，所以咁样。 系因为其实期间我就夹咗一个媒体嚟噶啦，佢话我真系嚟冲凉噶嘛，咁佢就连续冲咗六只，有板有眼，因为佢养开狗，佢识冲。咁就算有啲真係唔識沖涼嗰啲咧，就嚟幫手搣雞柳啊！因為我成日每次叫人嚟咧，唔該你拎一袋熟嘅雞柳嚟啦，拎啲雞蛋嚟啦，咁樣嗰樣嘢。 好多 artist 都嚟過嗬，係咪啊？ 好多嚟過。其實最深刻有一次咧，就係 Sammy。我記得係有一次，我唔記得兩三年前嘅復活節最尾嗰日。我突然之間，因為阿燕姐打俾我，死啦！做入面冇糧啦，咁我就特登即係出咗個 post 啦。咁我話：哎呀，大樹下缺糧，睇下大家有冇幫手。突然之間 ，Sammy 就打俾我，佢話：做乜你大樹下入面冇糧咩？我話：係啊，好，即係嗰陣時好似係12:00。喂，我而家即刻拎啲糧俾你，3:00，我哋要喺元朗等。跟住我話：你買糧入嚟？佢係啊，得噶啦，我搞掂噶啦。咁我咪等佢咯。點解突然之間打俾我？做我要遲少少。哦，咁我又唔知佢做咩啦。你知唔知佢點解啊？ 買多幾包。 原來佢咧，佢就首先問我你要買咩糧？咁我話咗咩牌子 ？A、B 牌子啦。咁佢就去咗跑馬地所有嘅地方咧，都冇糧，因為你知香港地點會擺咁多糧喺度啦？佢揾佢話成個跑馬地揾曬冇啊！跟住佢話就係得佢同佢司機兩個人，就即刻佢話我個司機好醒啊，即刻車咗去元朗，就每逐間問有冇呢只狗糧，呢只狗糧。咁當佢 親力親為， 佢親力親為 ，Sammy， 跟住咧就自己就嚟到，咁啊去到咁上路啦。我話得啦，跟我車咁啊開車咪走咯。一落車，我話哇，你買咗咁多糧嚟嘅，原來你喺邊度買？哎，成個元朗俾我買曬。跟住啊 ，OK， 咁啊冇啦，咁咧就嚟探訪咁樣，因為其實我之前係帶過 Sammy 噶嘛。佢不嬲有敏感噶嘛，但系我唔知點解咧，佢而家好似咧冇咗嗰個種對動物嗰種敏感啊，即係佢有嗰個 氣氣氣過， 係啊係啊，佢好似咧而家就冇咗，我又覺得你真係好叻咗，真係養動物可能真係練好嗰條氣管啦。咁好啦，咁佢即係好感動啦，因為我知道佢不嬲都驚動物，但係佢真係唔驚，佢真係嚟，直至到咧。原來呢我真係上個禮拜呢我先知咁同我啲朋友傾開偈。佢話我即係唔知講起話阿 Sammy 拎個糧。係啊我都知啊你知唔知 Sammy 嗰日呢一去元朗買糧呢係全個元朗所有人都知道鄭秀文入嚟。 梗係啦。 原來佢哋呢原來佢哋全部 WhatsApp 呢喂佢有冇嚟你呢間啊 嗱，呢件事我係隔咗幾年後，我朋友講起，我 幾年啊， 我因為我都唔會走去刻意去問，我啲朋友話幫我聽，其實成個元朗當日咧係知道佢嘅揾糧係俾你哋嘅，跟住我話嚇。原來咁轟動嘅嗰陣時咁樣咯，所以係啊，佢真係好有心咯，我又覺得佢。 未試過為你愁眉苦臉，等你抱在懷內。求試過因你搖頭擺尾，使我高聲喝彩。世上原來除你以外，並沒什麼可愛。你在旁。 咁即係你以往即係不嬲同啲 artist 咧，頭先你話你都有即係同鄭秀文做嘅嘢咧，湊過去啦嚇，正所謂係以前建立開嘅呢啲關係。 其實做咗張敬軒都係㗎，佢第一次開演唱會，有一本長刊咧係佢自己自資嘅，我唔知佢嗰陣時邊間公司啦，我唔記得咗。咁佢就話呢本長刊我自資嘅，我咧可以俾一版廣告你。我話嚇，我冇錢落廣告嘅，你唔好問我攞錢。佢話唔係啊。我送俾你哋，幫你哋做宣傳啊！咁我會覺得啊，呢個仔真係好有心。其實佢之前咧，即係唔好怪我開名咧，佢成日用無名氏自己捐錢入嚟噶。佢完全冇出聲。 你點知道無名氏就佢？ 收尾佢同我講，佢話其實我捐過好多次錢俾你哋噶啦，咁樣嘅。佢一路都冇講，即係佢係嗰啲咧好鬼低調嗰啲嚟嘅。咁到第二次演唱會啊，佢好似加盟咗新公司，咁長行就有公司去負責啦。係有一晚點幾鐘，突然之間咧開 show。前一個禮拜，突然間點幾張佢就打俾我，做，我漏咗一版廣告俾你，你即刻砌過俾我，乜嘢啊？砌咩啊？ 開 show 前一個禮拜， 嗱，我就會覺得藝人開 show 前一個禮拜，梗係掛住自己嘅跳舞啊嗰啲嘢，邊有得閒你個場刊落咩廣告嘅啫？啊，佢就係一個好有心嘅人嚟，即係佢嗰種心咧係高深莫測嘅，佢嗰種好愛嗰種感覺咯。 即係呢個就係即係大家彼此之間嗰個互動同埋即係積落嗰種感情喺度咯。咁但係你點樣能夠即係可以同佢哋建立一個好嘅關係咧？我哋當然有稍後時間可以同大家都一齊傾。但係做點解你又會做即係經理人之前，你又唱片公司，我哋識你嘅時候公司宣傳，跟住就經理人，係去到而家，即係呢個點樣行出嚟嘅咧？呢條路 成日啲人問呢行點入噶嘛？ 係啦， 係啦， 要人哋介紹或者唔中意做 OL 啊，坐定定嘅嗰啲人。 咁我由頭開始講你啦，係咪？其實我細細個咧就係、是做呢、這個即係所謂嗰啲 Calefair 大嘅，咁咧就成日都去拍戲嘅。其實咧，我以我記憶咧，我仲記得嘅嗰陣時係有一套好似類似鏗鏘集嘅。 哦，港台嘅。 港台都有嘅、我哋拍過好多嘅，我細佬都有拍過港台。我細佬嗰陣時應該係 BB 添啊。 嗯，你咧？ 我就唔係啦，我咧就係應該五六年班。點解咧？我最記得有一場戲，我到而家都記得。我咧由細到大都係肥妹仔嚟嘅 ，OK？ 咁嗰場戲咧，原來要我扮病人，阿、田雞就嚟探病嘅。點、知去到現場咧，導演見到嚇、你係病人，唔似喎。跟住咧，最後咧就調翻轉，因為嗰場戲我拍完咧，我係再做到校服去嘅。咁咧，導演就話 算了，你不要換病人衣服，換都不適合你穿。那就叫阿田雞叫阿田雞就扮病人，我就坐在探他那個咯，调翻转咯， 你系为兴趣定为生活啊？ 其实唔会嘅，都唔知乜嘢叫兴趣，因为我咧住屋村咧，我街口咧就有个姨姨就系 Kelly Fair 头啊，佢、 哦、 每次唔够细路就问陈太可唔可以借你个女去拍戏啊？咁就细细个就系咁样成日俾人借去拍戏咯、哦，借到我全家都拍过戏噶。 哇！咁你嗰啲咩一日九组啊，定八组啊嗰啲啊？ 咁冇，通常咧我试过拍过有一个系拍成龍咧，嗰套電影我唔知係，總之成龍有一個有一班師弟咧、 嗯， 有一個肥仔叫大衛仔嘅，咁佢係戴嗰個大頭嗰、那個嗰啲叫咩？ 冇、那個、你係咪講 公仔 佛老師前面嗰、那個？ 個小朋友 大 頭佛啊嘛，大頭佛啊嘛，咁、嗯、suppose 係嗰個大衛仔做嗰個大頭佛嘅，咁但係有時佢要翻學咧，我就要做佢替身啦。咁咧，我 身形差唔多嘅， 咁我就要扮嗰个大头佛。我试过有一次咧，阿大哥咧，唔知道原来系我啊，走埋嚟咧，即系比较大力啲啦。跟住我就嗌啦，好痛啊！跟住一拧开个头，咦，乜女仔嚟嘅？哦，系啊，我今日代替佢啊，咁样。咁佢又氹翻我嘅，因为佢整真系真系整亲我嘅，即系又氹翻我咁样。即系我细细个就成日就系拍戏咯。但系你话有冇兴趣？我唔知啊。总之去咯。我以为好似物小朋友就要做呢啲嘢咁 样。 但系头先咧，阿彭晴都讲咧，就话你一日有冇九组啊嗰啲啦。但我反而想知你 系 放学即刻就。已經 係啊，有冇翻學？ 係咯，你甚至你有冇話成日我翻學都唔翻學請假，我去拍。 我成日咧就逃學去拍戲嘅，咁咧一 係咪就係為咗個飯盒？ 老師咧就話你又去咗拍戲啊？係啊，咁我諗可能細細個窮啊嘛，咁咦又揾到錢咪阿媽咪擁你出去做 好多錢 㗎。嗱，我以我所知，小朋友係 double 嘅，即係可能咧人哋咧40蚊八個鐘，我哋小朋友就80蚊。 都八个钟、啊， 都八个钟。 哇！你咪唔使瞓又唔使， 好惨噶。我试过有一次咧，我到而家都记得丽苑，你有冇去过丽苑？ 有。 咁我最记得嗰阵时咧，哇，好惨噶，真系拍通宵戏，拍咗几日啊。咁咧，跟住咧，咪就仲有旋转木马噶嘛。好啦，小朋友，你哋一转过嚟对住个镜头就要笑。我真系识得咧，一去住个镜头，嘿嘿笑，一完咗咧就就好攰啦。一去到镜头，系咁样咯。即系细个就有呢啲咁嘅 training 咯，咁同埋有一套电影系石天啊做导演啊， 《 滑稽时代》 哦， 拍《滑稽时代》咧，嗰阵时我谂应该系五六年班，到而家我见到棉花糖都惊，系因为 识好多， 因为佢咧嗰场戏咧就喺嘉年华嘅，咁嗰阵时好兴咧就嗰啲棉花糖咧， 系啊， 咁细个真食噶嘛，点知假食嘅啫，咪食咔。我谂食咗20几30条，我到而家，我今日见到棉花糖咧，我都惊到而家，我因为真系俾佢吓亲咗咯，就系拍《滑稽时代》嗰阵时咯，好惊， 好似阿灿食汉堡包咁样， 系啊，真系噶，会惊咗噶。 但系呢段时间咧，嗱，即系你开唔开心嘅咧？其实。或者有冇人覺得你會唔會覺得啊係、哦、我而家係拍戲，我第時可以做明星啊？或者翻到學校又喂哇，你去拍戲有冇見到？ 啊，你呢個問題好好，有冇開唔開心？我覺得冇嗰個感覺，我淨係覺得好似要去幫個朋友，即係我又唔覺得係一種咩嘢，好似我又唔會覺得係玩，但係咧就成班人一齊去嘻嘻哈哈有錢賺咁樣嗰個心態咯。你話開唔開心？我諗都有少少開心嘅，但係我成日覺得唔夠瞓嘅。我有時都唉走得未啊，我唔想有時我哋唔想拍嘅，但係依依唔得啊，因為可能我哋太入戲啦，成日都要 book 我哋。咁佢 即係做得太好， 佢唔夠小朋友，咁可能我媽又唔識推。咁我哋又唔識推阿媽噶嘛，咁咪去咯，咁樣係咯，所以你話娛樂圈我就已經好細個已經踏足噶咯。 細細個咧，阿做做已經整定係食呢一行飯噶啦，原來。 如果係咁嘅話，就真係 我試過有一次好笑，我啲表妹啊瘦啲，我細佬瘦啲啊嘛，咁嗰場戲就係、是、我真係細個身形大咧，永遠我都係做嗰啲咧小姐嘅，咁我啲細佬同表妹就要做乞衣，因為咧。 因為真係 我係表妹一定好嬲， 佢好嬲㗎。 靚衫， 佢好嬲，因為真係佢哋真係黑衣衫，我係著靚衫。咁我試過有一次咧，有一場戲，我唔知點解，唔知做咩嘅，要跑上斜路，跟住食一串牛雜。OK， 咁真食㗎嘛？咁我唔知道可以假食，咁每次都食啊，跟住嗌上嚟，肥妹你唔好再食啦，啲牛杂俾你食晒啦。咁我话乜？咁你话食咪食咯？ 系啊 系啊，真系食晒啲牛杂。跟住佢话你扮就得，咁我先知道，哦原来系 可以 扮嘅，咁舐 下舐下， 咁先知道咯。 好笑， 好笑。咁你拍到几多岁啊？其实 我拍到几多岁？我谂我应该拍到小學六年班，因為中一我已經搬咗啦。 暫時都係講到就係佢同呢個娛樂圈有呢個不解之緣啫。但我未講點樣正式入行，因為其實嗰陣時都未算係正式入行啫。 未正式入行，咁你記唔記得啊？肥姐嗰陣時喺 TVB， 咁佢跟住會過去 ATV 係一件好大好大嘅事嚟嘅。咁咧佢哋 ATV 就搞咗個肥肥繽紛三十年。咁喺呢件事就係做啲 promotion 啦，有啲 noise 啦 ，make noise 啦咁樣，就話要揾全城十個姊妹伴住阿肥姐。咁嗰陣時咧，因為你都知我細細個都嚇、都上開電視，四三零穿梭機我都有上過㗎嗰啲。咁我媽見到，喂，不如攞禮物啦。咁啊，咁要點啊？俾咗上去寫個地址去 ATV， 唔知廣播道，唔知咁好啦，咁寄咗去。突然之間收到 ATV 嘅信話，阿陳小姐，你仲要小姐，叫我陳小姐，我真 接受唔到， 我真係接受唔到。 以前陳小妹妹嘅啫嘛。 係啦，咁佢話你入咗總決賽，我話嚇入咗總決賽，咁我要做咩㗎？ 初賽都未有。 咁你幾月幾號？幾月幾號你就嚟中港城啦？咁我就我阿媽帶我去啦。咁一去到咧。哇！全部肥妹，原來香港有咁多肥妹喎，咁啊全部肥妹喺度，我都唔知發生咩事，咁就叫我哋喺度學下即係攞本書頂個頭度行下，又俾人估下幾重啊，又做下啲動作啊，睇下你輕唔輕盈咁樣，跟住俾人估，咁最後咧我就入咗十強，嗰十強原來就係出賽比賽，唔係比賽， 可以有得參加肥姐繽紛三十年個 show 啦， 咁我都唔知嚇要做乜嘢㗎個 show， 原來要跳舞。咁啊，跟住即刻車咗我哋 ATV 度身喎，我完全咧係，哇！點啊？發生咩事啊？咁樣咁最後都照做啦。 即係最後都有排舞有成， 有 啲時間。 嗰陣時係知唔知邊個幫我排舞啊？ 邊個？ 林清風啊！ 哦， 好靚仔噶嗰陣時。 係佢啊？ 係啊，係佢幫我排舞噶，所以我係好記得呢件事。 學咗幾耐啊？你哋 佢好似我哋要 rehearsal 咗。都十幾堂噶， 哇！其實都嘥好多時間。 其實完全咧，你知唔知最慘係咩？我讀書嗰陣時咧，我係戴眼鏡噶嘛，咁咧佢哋配嗰啲眼鏡俾我哋平光噶， 梗係啦，肥姐嗰啲啊， 係啦，要我哋個個都要嗰隻假髮啦，貓眼鏡啦。咁到真係拍跳舞嗰陣時，其實咧我睇翻即係嗰個那個 video 咧。我其實係睇唔到嘢嘅，因為咧我嗰陣時唔識戴隱形眼鏡，同埋唔知道有隱形眼鏡呢樣嘢。我嗰陣時應該二三百度近視咯，咁樣就一直就要做呢個 show， 咁就排舞啦。咁啊肥姐好好啊，成日都食宵夜嘅，成日都宵夜宵夜宵夜咁樣，咁就 身形更似肥姐啦。所以 咁喺嗰班妹妹當中咧，其實有一個肥，因為成班十個姊妹，我係最細嗰個嘅。咁其中有一個姊妹咧，佢喺星光娛樂嗰度做 reception 嘅。咁所以點解我會入咗去呢行，就係因為嗰陣時中午讀完書啦，咁跟住冇嘢做啦，咁跟住佢就介紹，不如入嚟做文員啦，咁就開始踏入星光娛樂呢間公司啦。 哦，就開始咗你加入呢一刻入加入星途嘅第一步，啊唔係第二步。 首歌有意思喎，係咪啊，莫莉？ 係啊，佢係肥姐嘅《一於繼續笑》。 係啦，咁咧就係阿祖祖啦，當年咧係啦，參加呢個演出時候咧，要學跳舞咧， 係啊係啊， 跳嘅呢一隻歌， 就係、是、跳呢首歌。相信佢而家好有畫面。 啱啊！私底下我哋問佢：喂，咁你參加呢一個比賽咧嚇、啊，除咗得到呢一個嘅演出機會之外，仲有啲咩獎品啊？咁樣 好渣嘅禮物， 好似得到包米。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荣兵报道新闻。油麻地广东道发生的火警造成七人死亡，七名伤者危殆。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早上到场视察，要求消防处和屋宇署因应今次火灾揭示的风险，进一步加强巡查，消除严重威胁消防安全的情况。消防处成立专案小组调查起火和引致多人伤亡的原因，屋宇署会配合专案小组工作，经视察之后确定大厦整体结构安全。消防处和屋宇署将展开特别巡查行动，目标在年底之前巡查大约2500栋60年或者以上楼龄的楼宇有没有消防隐患。当局也会主动联络地区少数族裔人士和有关团体，巡查他们聚会场所的消防安全情况，并教授正确的消防安全知识。食环署表示，因应近日在内地和其他地方的冷链食物包装上验出新型冠状病毒，食环署将检测服务扩展至冻房从业员，有关人士无需登记。检测承办商会尽快联络所有持牌冻房负责人，并在星期三开始为员工安排检测服务。食环署又说，现时每星期为所有上水屠房从业员进行重复检测，并为高接触群组提供自愿免费病毒检测服务，包括餐饮处所员工、街市摊档从业员、小贩持牌人和登记助手。检测承办商会派员到有关处所派发样本樽，并会在随后一至两日收回样本进行检测。检测结果初步呈阳性的个案会即时转交卫生防护中心跟进。再多七间学校爆发上呼吸道感染，包括六间小学和一间幼儿中心，涉及179人，全部情况稳定。最新爆发的幼儿中心是在旺角的香港保护儿童会同乐居，六间小学分别在湾仔、九龙塘、深水埗、油麻地火炭和东涌。卫生防护中心表示，会向学校派发深喉唾液样本樽，为受影响班别的师生进行病毒检测，并建议有关班别在未获得检测结果之前停课不少于三日。美国疫苗生产商莫德纳表示，研发中的新型肺炎疫苗早期数据显示有效率近九成半。莫德纳发言人表示，第三阶段临床测试初步数据显示有效率 94.5%， 但是强调研发仍在进行。发言人又形容，至少有两种疫苗初步得出近似结果，令到情况较为乐观。较早前，辉瑞药厂表示，研发中的新型肺炎疫苗第三期临床测试初期有效率九成。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表示，即时批准在紧急的时候使用莫德纳或者辉瑞的疫苗，但在年底之前的供应量仍然属于有限或者配给供应。欧盟委员会强调，一直同疫苗供应商商讨，期望取得更多疫苗供应。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9,881点，升40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620点，升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4，日元104.59，瑞士法郎0.913，加元1.308，人民币6.587。英镑对美元1.319，欧元对美元1.184，澳元对美元0.731，新西兰元对美元0.69。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89.23美元，賣出1890.33美元。天氣方面，本港地區天氣預測是大致天晴，漸轉多雲，氣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緩偏東風，早上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星期三大致多云，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温暖，早晚有一两阵微雨和薄雾。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要上工上学，还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电子唔一定系冷冰冰嘅。 Serenity 今次为佢专辑中嘅女主角 Grandolin 定制咗呢一首粉红色嘅电子音乐，呼应佢经历创伤之后能够松容自若，成为自己及别人嘅一道光。作曲监制杨彤 Serenity， 填词 Serenity， 编曲杨彤。上榜暂时四个星期回落了三级，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一位 Serenity 旋转 with me。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敏感时刻，塔罗 Rainbow。 又到星期一塔罗 Rainbow 时间 ，Hello Rainbow， Hello. 你做咩今日全日眼金金咁望住我呢？你系咪觉得我太有魅力呢？ 好彩食饱饭啫，就咁嘅，因为我望紧你啦嘛。 哦，食饱饭你都唔呕 啊？冇冇，食啱啱好， 啱啱好，晾住咗，可以搞， 冇事， 因为再食唔落嘢啦。 听完呢句饱晒， 你做咩望我粒麦啊？ 咁咧，其实我哋今日就想同大家讲下，其实如果你有麦系好定唔好咧？ 嗯， 咁条命又缺啲乜嘢？ 系咪话啲人话喺面上面嘅麦都系唔好啊？ 有啲啦，有啲位系真系要脱嘅，好似你额头呢一粒咧，就真系应该要脱嘅。 咁、啊、高上面呢啲唔系系好嘅乜嚟咩？磁场嘅， 因为佢系代表六亲缘薄。 哦、 其实是会令到你同屋企人啊长辈呢缘分薄啲嘅。唔係佢哋唔肯帮你啊、嗯、只係因为佢哋同你缘分薄啦、嗯。所以佢哋真係可以帮你嘅嘢咪唔多囉。 咁、嗯、我成日、嗯、以为係嗰啲泪物啊，即係个嘴隔篱啲八婆物啊，佢先係唔好。 咁但係唔係嘅，佢真係呢一个物係真係会影响上司同你个运。或者长辈同你缘分，咁、 哦、 而且咧感情生活咧都容易挫败，你容易用长时间去选择咗一个唔 work 嘅伴侣。 我想问下，佢系直情系全个额头嘅麦代表住你头先所讲嗰粒啊，定系啊有分 好似你咁特定中间比较偏中间嘅位置 系 就得噶啦。 哦，即系嗰个正中间啱啱个人中推上去嗰啲位， 嗰啲位咁就真系好影响嘅。 咁、哦、如果侧边咧，即系譬如偏左偏右。有啲就冇嘢啦， 偏左偏右咧，就反而可能系话、OK 你心智比较成熟啊，或者可能你同宗教信仰有啲缘分啊、 嗯， 或者你细个嘅时候咧健康就差啲，但系晚年都 OK 嘅、嗯。好啦，跟住就到眉心印堂有物啦，即系可能喺啲堂眉下面少少地方有物啦、嗯嗯， 上下都系 通常系喺眉下面。咁佢咧就讲咧运。其实你如果有这个呢就会容易目中无人的、 嗯、 男仔啊哈，但是女仔就通常性格开朗或者感情比较开放，令男仔觉得他很容易 得到呢个女仔，但系唔会珍惜嘅。 嗯， 咁所以咧，婚前婚后咧，如果你真系呢度有物咧，都会比较建议你脱咗佢啦。咁如果系条眉中间有物咧，就六亲缘薄啲，咁所以就容易麻烦少少。 嗯，好啦，咁除咗眼嘅时候，啲人会讲，你先讲眼眉下面啦，但系有啲泪脉咧就直情喺个眼附近嘅， 系 有啲就话觉得呢个叫性感，有啲就话 呢个系 系啦，有啲就话唔好话喊嘅，因为叫泪脉啊嘛。咁其实系好定唔好咧？系性感啊，定系苦恼咧？ 我自己觉得通常就容易惹是非小人嘅，因为 我以为个嘴有先至系添。 唔系，因为佢系喺呢啲位咧， 眼角嗰啲位， 咁佢系讲紧你好容易喺呢啲位，譬如见到人哋见到你就会觉得好妖精啊， 系 就会容易乱讲你是非咯， 迷惑啊， 冇错， 性感， 冇错。咁所以其实可能唔系你自己做咗啲乜嘢，系你俾人嘅感觉唔舒服，令到佢哋讲你，但可能你真系乜都冇做咯，咁就无谓啊嘛。 我打个岔，我想问咧，咁而家咪好兴有啲就系、是、你加一粒墨，即系化妆嘅时候自己特登画一粒墨嘅，因为就系头先所讲，可能性感啲啦，摆喺个眼眉啊、眼角呢位，又或者可能摆喺个嘴附近啊，因为就去扮嗰个叫咩啊，酒窝啊，而家有啲系兴噶嘛。咁系咪其实我哋都唔应该乱加啲墨落去咧？ 短期就冇所谓嘅，因为 你可能发几个钟咋嘛，咁就未去到佢可以即时影响你个运程咁紧要。咁但係呢，我真係有好多女性嘅客户会因为咁样去唔鍾意身边嘅朋友啊，或者可能突然间反面啊，都系因为呢个原因咯。咁嗱，佢哋通常咧，如果呢啲人咧，点解会咁容易妒忌咧？就系佢眼角有一粒墨，佢哋就觉得中意斗。佢哋就会好中意同你争啦。即系佢哋乜都要争嘅，乜都要赢嘅。咁呢啲人就好麻烦。所以佢哋见到有个女人啦，佢只眼角有粒墨啦，而且系喺呢啲咁真系眼啄啄嘅位置，咁你就知道其实咧，佢好贪新鲜嘅，佢系人都中意聊嘅。但佢就会好鍾意同你斗，可能呢佢纯粹为咗同你斗呢，佢就为要会同嗰个人 friend 咁样囉。 眼以下啦，鼻啦、啊。 我自己觉得呢，譬如眼袋先，我哋讲埋眼袋啦。咁如果眼袋有物呢，就係、是、感情比较多受线感啦，容易有第三者出现。咁而但係呢，同样地你个学业同埋事业都会受影响呢，係因为你嘅情绪化会容易令你惹到唔好嘅贵人或者上司嘅。咁但係呢，而且呢个位呢其实好讲子女宫嘅运啦，如果你嗰度有物就会影响你晚年子女宫嘅运程。所以我都觉得呢个位如果有嘅就脱咗佢啦。咁但係如果你话可能耳仔呢啲地方有物呢，我就觉得係好嘅，因为佢代表聪明啦、才干啦、而且佢代表你有福分喺啱嘅时机把握你要嘅机会。所以其实耳仔有物呢，而且呢如果耳仔里面有物呢，仲会是孝顺同埋聪明嘅。你耳仔有冇物？我有嘅、太好啦。 但我唔聪明喎、 好啦，咁如果耳珠有物呢，咁佢就代表财系聚唔到嘅。咁所以你就容易财来财去啦。如果耳背有物呢，就会同父母运缘唔好嘅。 即係其实耳仔唔系全部物都系好嘅，有啲都系唔好嘅。 嗱， 明白。 咁鼻头啦，你头先讲啦，鼻头咁就系、是、多数就系讲话感情关系比较复杂，或者情欲比较强，咁同埋贪图享乐啦，容易影响日常生活。咁贵人欠逢四五十岁之后咧，就容易破大财嘅。咁我自己就觉得，其实你话鼻梁呢啲都仲好，因为鼻梁呢啲可能佢会有异性缘嘅，不过如果男仔嘅话就容易出现啲唔好嘅桃花啦。咁如果系旁边嗱，我自己都有嘅，就会系成日谂嘢乱嚟咯，即系好中意谂埋啲古灵精怪嘢，所以我做呢个行业系非常适合。但系咧就容易对人哋好容易信任人嘅。咁但系咧财运就会争啲，因为我哋唔识储钱， 系 咁我都系谂个脱嘅。 系 咁，但系我自己觉得但系因为我呢个位置其实好多人就话喺正鼻翼同埋鼻边啦，咁如果你真系喺呢啲地方咧，就容易生殖器官有病变啊。咁所以如果真系为咗可能你想生 B B 啊，系啦，就有啲人话脱咗佢啦。咁当然仲有盆骨啊呢啲，即系面上面嗰啲。咁但系我觉得大部分 盆骨喺块面， 盆骨嗰度有物啊，即系呢度。 颧骨、 sorry， 我就个盆骨点解喺块面度咧？ 颧骨， 话如果有人诅咒你，你盆骨翻生上面啦， 对唔住啊，对唔住。咁但系咧，佢就话呢啲人咧会好自我中心啦， 好唔理人感受啦，同埋人缘咪会欠佳嘅。 系好啦，咁啊嘴咧， 嗱，其实我自己就觉得嘴角咧就会桃花不断嘅，容易惹狂风浪蝶啦。 反而系啊，系啊，我以为招惹是非啊，讲三讲四啊， 但系通常呢啲人 都即系中意食嘢或者食嘢运系强。 唔系，通常呢啲人咩咧就衣食无忧就真嘅、哦，即系可能佢系唔需要为食担心嘅。 嗯， 但系通常都系烂桃花咯。 哦，哇，咁即系你想要衣食无忧啊，定系烂桃花啦、啊？即系 就谂清楚啦。 人咪十全十美噶、啊。 咁但系当然啦，如果嘴上边有马。都不好的，虽然你感情会很丰富、 嗯、 人缘都不错、 嗯、 但是你婚后呢仍然你那些飞来艳福是会 keep 住有的、 哦、 所以如果你老公的位置、 就是、即是自己就好咯但是对于对方的伴侣来说就 不好了但是如果你是唇下面这些地方有物、 嗯嗯、 就容易病从口入啦容易感情方面有多角恋啦、 嗯、 婚后都会容易不停惹小三的、 哦咁啊，除咗呢一个啦，今日咧 ，Wingbo 都有啲心理测验去同大家玩噶、哦。咁、嗯、今日嘅心理测验又系啲乜嘢呢？ 今日嘅心理测验咧，就系、是、究竟咩类型嘅男人啊，会为咗你着迷呢？ 诶、呢、這个应该算系大家都好梦寐以求啦。但系今日咧就系、是、女士专利啊，男士就唔好意思啦，下个礼拜再同你哋玩啦。 看到么？发梦结局永是得一个，在最美也是醒来这结果。碰到怪兽攻击我，在某夜某地拼命的不可，令每晚也滴血，不知如何。会胜出，同行同可，也会有痛楚，都有坎坷。做梦的一个，就在漆黑上课。做梦当中一刹那，是我吗？做梦不止。做梦一起走过，每次的经过，就像去梦游的转播。试过放弃，试过多，噩梦里面发现不止我，在每晚也未失眠。不再多，闭上两眼的经过，像看尽壮丽宇宙的银河，在这最美世界找到你我，各有各山坡，同爬富足，每晚那梦境。千个风波，做梦的一个，走在漆黑上课。做梦当中一刹那，是我吗？做梦不止我，做梦一起走过，每次的。 做梦当中一刹那，是你吗？ 首歌时间翻到嚟啦，咁塔罗 Rainbow 又要解答我哋一啲嘅塔罗牌啦，因为咧我哋已经啊喺我哋嘅社交平台敏感时刻嘅 Facebook 嗰度摆咗四只牌，咁咧就 A B C D， 又唔知道大家会拣边一只咧？咁不如我哋由 A 嗰度开始解答啦。 好 ，A 呢只牌咧就叫 The Sun 啦，你见到啦，佢太阳啦，下面有好多太阳花啦， 系， 其实咧只好开心嘅牌嚟嘅。咁呢只牌咧就系讲紧一个男仔咧，佢哋通常会为你着迷，系因为你笑得好好睇啦，你嘅人俾人哋感觉好天真烂漫啦，所以一啲可能阳光男孩，或者佢本身个人咧系好需要俾人照顾。有啲会中意你呢 type 嘅，因为会觉得啊，你俾人好温暖啦，同埋觉得你好被信任，即系同你一齐，或者觉得你一个可以好信任嘅人。咁所以咧拣 A 嘅朋友咧，你通常就会发现你嘅另一半咧，佢好容易信任你啦，或者佢咩都搞晒俾你做，你会觉得啊，点解你同我一齐嘅时候，特别小朋友嘅，冇错，佢就系想喺你面前做小朋友啦。 哦、啊，咁所以拣 A 嘅朋友，其实五粒星星代表有几多粒星星呢？ 如果五粒星星嘅，我会话三粒半啦，因为、 哦、都好嘅、哦， 冇错，因为始终你中意嗰啲伴，唔系你会吸引嘅伴侣咧，系比较偏向系，其实佢哋需要你多啲嘅，你系一个太阳去俾温暖佢哋，咁所以咧，其实某程度上又唔可以话佢哋唔系好嘅伴侣，但系你会需要付出嘅多嘢多啲咯， 好啦，到 B 嗰只牌啦， 好 B 啦，咁你见到有个人坐咗架战车上面， 有黑马白马， 冇错， 仲有个盾牌。后面有个阳光嘅，有皇冠嘅嗰、那个坐喺战车上面嗰个人， 冇错，嗰、那个就系将军啦。咁、所以咧，你容易遇到啲大男人嘅， 系， 即系可能咧，佢哋会觉得啊，驾驭你就等于驾驭佢哋架战车一样，所以佢哋会觉得你好有富挑战性啦，或者觉得同你一齐嘅时候咧，你会旺佢哋啦，你会帮到佢哋啦，你系一个。在想法上啊，或者行为上会令到他们觉得，喂，你真是一个会帮助到他们而令到他们心灵受到安慰的人。 哦， 估不到你是一个这样的角色啊。 是咯，原来即是我只是人家的战车。 没错，你就是人家的车。所以呢、如果揀 B 的朋友，我会说你的魅力度都有三分的。 啊、 因为始终呢他们可能一开始走来不是因为爱情。 是。 是因为你的性格，或者他们真的一开始是因为他跟你聊天的时候觉得你帮到他们。所以他们本身已经产生了一种依赖的感觉、 哦、 就不是那种浪漫啊迷幻啊那种感觉咯。 好啦，咁除了 B 之外还有 C。 没错，就我揀的 C 啦。 C 的牌见到一个月亮，但个月亮呢有样的。咁佢个样就好像好舒服啊，喺度瞓紧，搞眯埋眼。咁之后下面咧有个塔，有两个塔，两个塔下面有两只狗仔，两只狗仔亦都互相对望，仲要有个红色，系咪心心啊？ 烂咗嘅唔开心嚟嘅， 系。但系成件事，我觉得成个画面系舒服嘅。唔似唔开心嘅牌嚟， 其实月亮又唔可以话系一只唔开心嘅牌嚟嘅，咁但系魅力指数当然有四分啦。点解咧？ 系咯， 系因为咧，其实可能我哋冇错，我哋不嬲 sell 嘅咧就系反差萌，即系可能朝头早一个样，夜晚一个样，所以人哋就会觉得，当佢揭示到你另一个样嘅时候咧，佢就会觉得哇，你系我想要嘅，因为你隐藏咗好多。秘密或者你隐藏了很多东西在你里面、所以可能人们会选你或者喜欢你是因为你隐藏了很多东西、又或者在你的性格里面有很多可以 deep down 去找的东西、但当然如果那个人根本你不用他走过来呢，他根本没可能了解你的嘛，所以决定权其实都在你这里，你给不给他走过来呢就是你阁下治理的事了， 是即是表面、日头就是一只很温顺的面样， 没错， 夜晚就哇 你就知道了， 锡着你 是但是呢月亮牌有个特质就是我哋绝对我都承认嘅，我哋系有啲废啦，就系会围住个男人转。 但会唔会好情绪化呢？月亮牌 会，我哋其实系好依赖嘅。我哋其实你可能会觉得我哋里面有好多秘密或者好多 deep down 嘅嘢啦，但其实当你真系认识咗我哋之后，就发觉其实我哋非常依赖，我哋真系好。所以其实某程度上我们可能表面很男人或者很 man， 但其实实质真的很嗲咯、所以如果揀 C 的朋友跟我应该都一样，但是反差会很大、但是对方其实接不接受你反差就要想清楚，因为有时候他本身就喜欢你表面的样子、但当你很嗲的时候根本就不是他要的东西，那你就容易失败 咯。嗯，所以其实如果你真系拣 C 嘅朋友，你真要睇清楚呢个人其实佢接唔接受到你呢种反差。 嗯， 如果佢接受到 ，OK， 但系佢接受唔到，咁就唔得啦。 好，咁啊，最后一只牌啦，第四只牌 系 第四只牌就系后面有两个塔嘅，跟住前面就有一个嘅皇帝整咗个 V 字手势，跟住仲要系披住咗个红色嘅好似 教皇嚟嘅，教皇嚟嘅，尊重啲， 系红色嘅袍啦， 系， 跟住另外揸住个权杖。系啦，我唔知佢系教皇嘛，咁佢真系 V 字手势嘛，大家可以上网睇下，我有冇形容错先？ 冇。好啦，咁呢个教皇其实佢画嘅时候有啲卡通化啦，咁咧就代表 D 嘅朋友。 佢样慈祥嘅。 系啦 ，D 嘅朋友咧，其实你咧嘅魅力指数去到 4.5 到5分噶啦。 嗯。 因为咧，你系好容易令到所有人咧就会对你有一种温柔安全感，即系你典型嘅古代好女人咯，即系大家都会觉得啊，中意你就系老婆嘅 type 啊，或者同你一齐啊，就觉得诶会俾你照顾得好好啊。或者同你一起就会觉得哇你好懂照顾人啊，你好懂得为人着想啊，温柔的。但这些人可能最不好就是你没什么你没什么所谓，很多东西都 OK 啦，没所谓啦。到你真的发飙起上来的时候，对方就会害怕了。所以其实呢你要多点运用你的温柔，用温柔香的性格去令到你得到你想要的结果， 是 咁就会好很多啦。咁你唔使发脾气咯， 系 咁。所以其实拣啲嘅朋友咧，你嘅魅力指数系好高嘅。咁但系同样地，你要识得运用你自己嘅天生温柔或者你嘅性感美咯。 好啦，咁啊，今日咧就已经解答晒四只牌啦。咁就系有啲乜嘢嘅男仔咧，就会哇，你即系佢会着迷于你咧咁样。咁咧今日 thank you 晒 Rainbow 啦。咁啊，下个礼拜再同你倾偈啦。 拜拜。 本环节并不是导人迷信，纯粹嘉宾意见及分享。 可开声反驳吗？怎开声也是错，已做到凡事也也忍让步最多。 他挑剔数你的错。珍惜你没有太多，长期地要忍气，难道你真的好过？ 寒风无功我费罪，讲一句说话关心都是伤口渠，自信心都给踩碎。 请不要 好快要记住，求谁爱下去，原来爱也是罪。 其实你都辛苦够， 何妨无告我费罪，讲一句说话关心到十分后悔，自信心都给踩碎。 请不要 何妨自己奢求谁爱下去，原来爱也是罪，对爱人拥有偏偏产生针对。谁责备他占据妄想争取，将你做对，逼我再后退， 摆脱爱侣 自尊。 好了，话咁 快咧，彭晴啊，我哋星期一晚嘅敏感时刻又要完结 啦。系啊，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啦，咁啊多谢 Rainbow 啦，系啦，多谢各位啦，听我哋今晚嘅敏感时刻啊。 系，咁啊之后就会有音乐说，今日 thank you 晒大家，拜拜。